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黄勇。相信你学习到这里，已经对 OKR 的基本概念和操作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或多或少呢，可能还存在一些疑问。希望今天的热点问题答疑可以为你解开心中的困惑。我们都知道 OKR 能帮助企业逐渐实现商业上的终极目标，很明显 OKR 能给企业带来直接的利益。那么如何将 OKR 与员工们的个人利益挂钩呢？换句话说，如果员工们的个人 OKR 实现了，如何提升他们的薪资、奖金、福利等一些个人利益呢？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话题开始探讨吧。关于 OKR 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在第十篇中，有位侯小波的读者就提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工作中一定会涉及奖金、晋升等事宜，在和员工交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点是让员工能知道自己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方向，并且能对结果认同。那这时候一定会涉及到之前制定的目标和关键结果的完成情况，这样就很难做到 OKR 和利益无关。最终评定的结果同样会影响员工下一次 OKR 的制定和执行。请教下，这一类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呢？对于这一提问，我的观点是 OKR 不要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但可以与个人利益间接关联，此时需要做一个设计。那么如何设计呢？想一想，我们在做架构设计的时候，为了降低系统的复杂度，同时提高系统的可扩展性，需要充分考虑模块之间的耦合关系，需要尽可能消除耦合，让模块之间尽可能做到无耦合。因此解耦始终都遵循着化繁为简的核心思想。如果我们将一家企业看成一个复杂的系统，那么从该系统的架构上看， OKR 就是一种解耦工具，它也是一种分离思想。具体操作步骤是这样的。第一步呢，是将绩效作为目标，并放入 OKR 中进行管理。第二步则是通过 OKR 的达成来实现个人成长和团队贡献。再来说说第三步，衡量员工的成长和贡献速度，来提升员工的岗位级别。最后一步要讲一下，当岗位级别提升的时候，决定薪资的具体涨幅。由此可见， OKR 消除了绩效与薪资的耦合关系，让架构变得更加合理。从前绩效考核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我们做的工作都是为了最终的考核，只是为了拿到自己想得到的利益。现在 OKR 与个人利益间接关联，我们做的工作与个人成长相关，并通过个人成长不断地为团队做出贡献，进而实现企业的终极目标。可见当我们使用 OKR 以后，个人利益不再与绩效考核相关，它只与我们的成长速度与贡献程度相关。此处请记住这个因果关系。解释一下来讲，就是首先要将绩效放入目标中，随后通过完成目标让个人得到成长，为团队做出贡献，从而提升岗位级别，最终提升薪资待遇等个人利益。如果说本职工作完成的好就可以拿到工资，OKR 完成的好就可以升级加薪，那么当本职工作过于饱和的情况下，哪有时间去完成 OKR 呢？升级加薪的机会又在哪里呢？我想你关注的点多数在于如何兼顾本职工作和 OKR。 也许你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当你忙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时，哪有更多的精力去完成自己的 OKR 呢？在05篇中就有位读者遇到过这样的困惑。文中 CTO 的案例很生动，对于研发来说，我觉得推广使用 OKR 的关键是和 JIRA 任务和临时任务的融合，也就是 O 和 KR 的制定一定要对研发任务有提纲挈领的功效。大多数时候完成手头的开发任务已经捉襟见肘，如果 OKR 又在强调另外一条线上的事情，就难免抵触了。应该怎样解决呢？我认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 OKR 分为两大类，一个是承诺型 OKR， 另一个是愿景型 OKR。 其中对于承诺型 OKR 而言，是我们必须努力完成的，对于愿景型目标而言，是我们需要挑战才能实现的。比如项目及时上线就属于承诺型 OKR， 而提升开发效率和优化系统架构就属于愿景型 OKR。 因此你可以先将自己的本职工作放入承诺型 OKR 中，然后再将自己的个人成长与团队贡献放入愿景型 OKR 中，两者相互结合， OKR 所发挥出的价值会更大。既然个人 OKR 的周期一般是一个季度，那么在这一个季度内，承诺型 OKR 有多少，愿景型 OKR 又有多少呢？我的建议是，每个 OKR 周期中至少需要确保有一个愿景型 OKR， 因为如果全部都是承诺型 OKR 而没有愿景型 OKR， 这就会让团队失去更多成长和做贡献的机会，大家只是为了完成本职工作而已。当然，我们应该优先去完成承诺型 OKR， 再去完成愿景型 OKR。 可以认为前者是重要且紧急的工作，而后者是重要非紧急的工作。在 OKR 评分中需要注意的是，承诺型 OKR 的评分标准要比愿景型 OKR 更加严格。更确切地说，承诺型 OKR 拿到 1.0 分才是合格，愿景型 OKR 拿到 0.7 分就算合格。说到 OKR 的评分问题，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那就是有关于如何建立统一的 OKR 评分规则这一问题。我觉得在此很有必要拿出来探讨一下。我在 OKR 评分环节曾给出过一个看似容易执行的评分标准，其中 1.0 分代表不可能做到但实际做到了， 0.7 分代表着希望能做到实际也做到了，而 0.3 分则代表着肯定能做到实际也做到了，0分代表肯定能做到但实际没做到。关于评分标准，在第10篇中就有部分读者对此问题产生了一些疑惑。读者黑暗天使提问，固定标准的评分我感觉也会有一个问题，这要求所有人能对自己制定的 KR 有一个清晰的区分，哪些是必须能做到的，哪些是希望能做到的，哪些是不可能能做到的。但往往在实际制定的过程中，很多人区分不出来这三类。在我们部门就出现这个情况，我是要求每个 OKR 都有一个信心指数，分了三类，分别对应极可能做不到、有希望能做到、肯定能做到。发现大家给的信心指数不一，有些人基本都是极可能做不到，有些人极可能做不到与希望能做到都有，基本没有一定能做到的。等到评估的时候，按固定标准评分，可能有些人分数极低。所以我觉得这里还需要解决每个人的认识问题，有明确区分，并且在落地过程中重视自己的信心指数。另外在评估结果的时候，如果固定分数，如何评估做到与没做到？比如一个 KR 只完成了结果的 80%， 还有 20% 没有完成，对于动态评分可以给自己打一个 0.6， 但固定评分是打0分还是多少？那关于以上问题，我首先想表达的一个观点是， OKR 评分是给自己看的，而不是给他人看的。OKR 是与自己比赛，而不是与别人竞争。管理者更不能以 OKR 评分结果作为衡量标尺，并根据分数高低分来进行奖惩。既然每个人的评分标准或多或少都有所不同，那么我们不妨通过信心指数这个概念来让大家建立共识。所谓信心指数，指的就是自己完成某项 KR 的有把握程度。可以问问自己，有几成把握能完成这个 KR？ 对于 OKR 评分而言，你不妨这样操作。一方面是，假设你对完成某项 KR 的信心指数约为 50%， 有五成把握。如果你完成了，那么就给自己打 0.7 分，意味着希望能做到，实际也做到了。 如果你没完成呢，那么可以根据实际完成情况给自己打分，可以是 0.3 分或0分。另一方面是，假设你对完成某项 KR2 的信心指数大于 80%， 有足够信心，如果你完成了，那么就给自己打 0.3 分，意味着肯定能做到，实际也做到了。如果你没完成，那么可以给自己打0分，意味着肯定能做到，但实际没做到。不过，你要是对某项 KR2 的信心指数小于 10%， 信心不足，如果你完成了，那么就给自己打 1.0 分，意味着不可能做到，但实际做到了。如果你没完成呢，那么可以根据实际完成情况给自己打分，可以是 0.7 分、 0.3 分、 0 分。另外，我想你可以通过这幅图来理解信心指数与 OKR 评分之间的关系。你可以打开文章来看，可见信心指数越高，说明自己越有把握完成。换句话说，此时的目标越没有挑战，因此 OKR 评分也就越低了。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于愿景型 OKR 而言，应该按照低于 50% 的信心指数来制定 OKR， 这样才具备真正的挑战性，最终成就感才会越高。此外，对于承诺型 OKR 而言，无需参考以上评分规则，因为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既然承诺了，就必须兑现，必须拿满分。至此，到了我们这一讲的总结部分了。通过今天的热点问题答疑，我想与你分享以下三个观点。第一点是 ，OKR 不要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但可以与个人利益间接关联。再来说说第二点，我认为将本职工作要放入承诺型 OKR 中，将个人成长和团队贡献要放入愿景型 OKR 中。要说的最后一点是，对于愿景型 OKR 而言，应该按照低于 50% 的信心指数来制定 OKR。 其实当我们在使用 OKR 时，就意味着在与自己的过去比赛，我们只有不断超越自己，才能让自己得到成长，才能为团队做出贡献，才能帮助企业取得商业上的胜利。祝你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不断超越自我，塑造更好的自己。那么通过学习 OKR 操作指南模块，你的收获都有哪些呢？期待你的分享。最后，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一起